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小朋友们，今天的妞妞讲故事呢，我们继续来说首博的花絮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宝宝生病日》。12月6日，星期六，白天最高温度为-1摄氏度，最低温度为-4摄氏度，风力5到6级。这一段天气线报呀，是妞妞在跟强妈妈一家一起去首博的路上，听我们可爱的芊芊阿姨播报的。虽然呢，当时这条信息只是帮助妞妞对于车窗外凛冽的寒风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芊芊阿姨的这段天气预报呢，似乎还具有某种预言的力量。芊芊阿姨刚播报完天气呢，妞妞的手机上就出现了一条信息，上边写着：“大千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了，太遗憾了。”大千是妞妞组里的一个小男孩，这条信息呢是大千妈妈发来的。看来小家伙是来不了了，妞妞心里有些遗憾，因为大千曾经参加过实地探索活动，当时就是在妞妞组里的，真可惜今天见不到他了。妞妞赶紧给大千妈妈回信息说，没关系的，大千好好休息哦，养好了身体，我们下次见哈。妞妞拿出名单，在大千的名字边上做了一个记号。到了首博的1层大厅，妞妞和其他的老师们马上就开始迎接各自组里的宝宝了。就见入口处走来了一位妈妈，推着一辆婴儿车，车上呢坐着一个裹得像个饱满的大粽子似的宝宝，几乎看不见头脸。宝宝的个头跟推车显然不般配，宝宝长大了，而推车还是老样子。但是看得出来，推车还是因为今天能够被再次请出来运送宝宝而倍感骄傲的，他的步伐依然矫健有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宝刀未老。大家的目光啊，都被这个奇特的造型吸引了。宝宝妈妈似乎觉察到了大家内心的澎湃，大老远就开始解释，哎呀，这孩子病了，原来呢今天不打算来了，早上起来呢感觉好得差不多了，于是决定还是来，但是啊，就允许他装一回小宝宝吧。大家都笑了，在大家的笑声里，这位宝宝妈妈推着车来到我们近前，在我们大家好奇和期待的目光当中，车上的粽叶被剥开了，里面的芯儿眨了眨眼睛，新奇地望着这个空旷的大厅和站在他面前的陌生的我们。妞妞上前一问，粽子宝宝有一个十分美味的名字，叫做八喜，据说呀，是因为爸爸妈妈都喜欢八喜冰激凌的原因。他呀是妞妞组里的，妞妞跟我们的小八喜握了握手，心里有点犯嘀咕，这是我们组里第二个生病的宝宝了。妞妞祈祷着其他宝宝能够健健康康的。就在妞妞的祈祷还没有传到上帝那里的时候，八喜妈妈忽然凑到了妞妞耳边说，张新瑞是不是也是咱们这个组里的？妞妞查看了一下名单，点点头。八喜妈妈十分遗憾地说，新瑞病了，今天来不了了。妞妞当时十分镇定地点点头，心里却在想，该请上帝更新一下天堂的通讯设备了，不然该有多少美好的祈祷因为无法在第一时间送达而备受打击呢。就在妞妞抱怨天堂的通讯设备的时候，调成震动的手机又不祥地嘟了一声。妞妞掏出手机一看，只见手机上赫然出现了这样一条信息，老师对不起，济宁今天来不了了，天气太冷了，我们担心啊他会感冒，这个活动呢盼了很久了，真的很遗憾。妞妞乐了，原因是好在这不是一个已经生病的宝宝，而是一个防范于未然的宝宝。好呀好呀，千万不要再有生病的宝宝了，因为身体养得棒棒的，才能够在一起尽情地玩，去那些想去的地方。巧合是一个中性词，有些巧合是令人捧腹的，有些巧合是让人恐怖的，有些巧合是让人困惑的，有些巧合是让人哀伤的，有些巧合呢是让人不知所措的。总之，有些巧合是受人欢迎的，而有一些则是让人无奈的，是不受欢迎的。比如宝宝生病。 妞妞想在这里提醒宝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冷空气来了，注意保暖，希望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大家的身体都棒棒的，好不好呢？